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十三行的总商向琦善说明了商钱案的具体情况。玉坤也告诉了琦善地方官县将商钱案隐匿不报的原因，接下来琦善会怎么做呢？ 琦善久任封疆，对官场弊端洞若观火，官员们普遍好大喜功，畏惧惩罚，好事邀功请赏，坏事隐匿不报。商钱案显然是逐渐形成的，由于害怕受到严惩，先由个别行商隐瞒，渐由十三行公所隐瞒，进而扩大至粤海关监督，最后连两广总督也不得不隐瞒包庇。此事不仅涉及十三行和玉坤，还涉及林则徐和邓廷桢，搞不好还会牵扯出更多人物来。一个处置不当，就可能把整个官场搅得天翻地覆。琦善深知此事，不宜立即表态，他拿起一支毛笔摆弄了片刻。这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们先回去想办法凑足这300万，要是因为这笔款子而误了府局，你们是吃罪不起的。琦善不像林则徐那样拍惊堂木发狠话，但武少荣和卢文蔚也全都掂量出吃罪不起这四个字如巨石压顶，其重难当。等琦善查问完后，玉坤这才说，齐爵哥，前些日子下官接到家信，母亲去世了，下官已经奏报皇上回家丁忧，海关事务齐爵阁看谁处理合适啊。齐善府一上任，玉坤就请丧假，可他也不便拦阻啊。母氏奔丧合乎情理，粤海关事务繁杂，粤官部先耽搁几天做些安排，办完交接之后再启程。哦，到时候本爵阁部堂也要送一份丧敬啊。哎呀，谢过爵阁大人。等玉坤、武少荣和卢文蔚三人离去之后，钱江 夹着一沓子卷宗来到花厅西门口。他探头朝里面瞟了一眼，齐善此刻正在伏案写字。钱江隔着门槛叫道： 齐爵阁，小侄有要事禀报啊。 齐善一抬头见是钱江，慈眉善目道： 哦，哈哈，有什么事啊？进来说话啊。 齐善出来乍道：总督署的左二杂官全是邓廷桢和林则徐留下来的救援，一个都不熟悉。他只认得钱江，因为钱江和自己的儿子是国子监的同学，钱江向来称齐善为世伯。钱江行了礼，走到条案前轻声道：世伯，您身边有个叫鲍鹏的是吧？ 啊，有这么个人。 这鲍鹏是林大人通缉的在逃案犯啊。 哦， 齐善吓了一跳，脸色顿时严峻起来。 钱江啊，这可不是你跟我儿子关起门来细说百事脏痞人物，官衙里面无戏言呐。 哎呀，小侄哪敢细说，您看。钱江把卷宗放在了条案上，封皮上写有道光二十年广东科场官封试检举名录，里面记录了106个被检举人的姓名、年龄、籍贯、住址、职业和揭发事由等。 世伯，去年七月林大人在广东贡院搞了一场官封试，要本地三大书院的领生们匿名检举走私犯司之徒，这鲍鹏的名字就在其中。 他把卷宗翻到第17页，指着一段文字给齐善看。鲍鹏又名鲍亚聪，南海县人，道光二年捐纳从九品顶戴，在游兰门外开办兴隆牙行，有勾串贩卖鸦片之嫌。钱江解释道：鲍鹏本是居间说和的前客，自出资本与彝人交易，由行商代其纳税，朝廷明令禁止这种交易，但上有国法，下有对策，资本消乏的行商不出钱，不担风险，还分利抽头，所以这种事明禁暗不禁呢。只要当事人不言声，别人不告发，谁也查不出来。林大人要传讯鲍鹏，但鲍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林大人签发了海捕文书，要各府县营讯抓捕他。 钱江啊，这检举名录里有100多人，你如何单单记住这鲍鹏啊？ 钱江说：哎呀，世伯，海捕文书乃是小侄亲手抄录，所以我记得这个名字呀。接着钱江把自己和鲍鹏在扬州驿相遇，在天字码头相逢不相认的事一一讲了一遍。齐善不便立即表态。 鲍鹏捐买从九品官衔，是否有案可查呀？ 钱江分管机要档案，早已查清了。 有啊，他确实出资200两银子捐买过从九品顶戴，署里有档可查。 齐善严锁眉头。这鲍鹏是山东巡抚脱魂部保荐的，从济宁跟着本爵阁一路南下，此人见多识广，办事认真，不像孬徒啊，更不像逃犯，不然他怎敢回到广东呢？再者，这份名录上说他有勾串之嫌，仅仅是嫌疑啊，不是定案，判定他是在逃案犯为时尚早啊。现在鲍鹏和白韩章去了澳门，与宜求约其会谈，本爵阁无法对证。不过你讲的事儿也不是空穴来风，待本爵阁查清楚再说吧。 齐善明白，如果鲍鹏是在逃案犯，他就犯了误用匪人之罪了，就算道光不追究也会一笑官场。他把话头岔开了： 哎，对了，钱江，你跟林部堂多久了？ 啊，回世伯，快三年了。 啊，你在林部堂麾下做什么呀？ 掌管机要文书，代你政令、文牍和奏稿。 既然你熟知机要文书，还做老行当吧，代本爵阁草拟政令、文牍和奏稿，如何呀？ 是世伯。林大人有点冤枉，世伯能不能在皇上面前替他美言几句啊？ 齐善翻着眼皮看他，你小子倒是挺念旧主子的啊，你替本爵阁告诉林大人，皇上的谕旨写得明白，对林大人的处置是备查委任，也就是说这罢官是暂时的，查明之后还得起复，他是国家重臣，朝廷不会把他置于贤妃之地的。你告诉林大人，本爵阁现在太忙，等有了空闲就去拜会他。还有，鲍鹏在本爵阁手下任通事，你在本爵阁手下任知事，现在你们是同僚，这事情没查清前可不要闹生分呐。 官场同僚因为个人义气相互中伤的事情层出不穷，齐善百物缠身，不想节外生枝，要钱江把这桩小事放一放。钱江见没告倒鲍鹏，悻悻离去。他出了衙署，走到大罩被前，颇觉纠结。鲍鹏十分可疑，却受到齐善的庇护，这家伙分明是个骗子，不告倒他，上害国家，下害地方，弄不好还会害了齐爵阁本人。钱江思忖片刻，突然想起巡江御史来了，御史乃是监察之官，有闻风奏事权，眼下在广东巡查的御史叫高仁健，钱江在国子监读书的时候认得这个人，他灵机一动，决定把这事儿捅到御史台，非把鲍鹏这家伙扳倒不可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万松园的大课堂中央挂着一幅横轴，上面有三餐不易，一宿难得八个大字，字体略显朴拙，它不是出自名家手笔，而是出自吴秉鉴的父亲。这幅字挂在别人家里上课，挂在武家的豪门大宅里就显得十分突兀了，就好比道光皇帝的补丁裤子，是矫情还是虚伪，是装穷还是尊节呀？是提倡节约还是故作姿态？但不管怎么说，他在武家的大课堂内挂了几十年，常客们司空见惯，把他视为一件有纪念意义的老古董。广利行的卢文蔚、同福行的潘绍光、中和行的潘文涛、仁和行的潘文海、东兴行的谢友仁、福泰行的易元昌、顺泰行的马佐良相继来到武家，与武少荣和武元松围坐成一个圈，坐等着开会。潘绍光轻轻拉了拉武少荣的袖口， 五爷，听说义律想撇开十三行自选牙行代理贸易，有这事儿吗？ 有。 那齐爵阁怎么说呀？ 他不会答应的，但是人家抓着咱们的小辫子呢，说朝廷指定的行商资本不实，无力承担大宗贸易。谢友仁一听很是吃惊， 这听说义律要求增开厦门、福州、宁波、上海为通商码头，是真的吗？ 是真的。 增开码头，那广州的生意就会分流啊，十三行吃独食的日子可就没了呀。 武少荣很是无奈。谢老爷，增不增开码头不是我们做得了主的，连齐爵阁都做不了主，那都是由朝廷决定的。同顺行的吴天元和天宝行的梁成喜一前一后进了大课堂，与大家寒暄几句之后入座了。武少荣见人都到齐了，清了清嗓子，今天请诸位老爷过来，想说一说商欠案。英一到大沽口告御状，告到了林大人和邓大人，也捎带着把我们给告了。 啊！ 昨天齐爵阁把玉大人、卢老爷和我叫到总督衙门，专门询问此事。行商们心头一悸，大课堂的气氛立马阴暗得如同乌云压顶。行商们仿佛听见隐隐的雷声响起，看见当年西城行等四家行商倒闭的魅影。潘少光叹息道：“ 哎呀，纸终究包不住火呀！商欠案，邓大人是知晓的，你父亲吴秉鉴老爷与宜商签订挂账停息、分年偿还的协议，也是邓大人允准的。这件事儿我们没有隐瞒啊，是邓大人怕朝廷惩罚过重，才没有奏报。这笔钱无法按期偿还，纯属事出有因。朝廷停了英商贸易，900万的茶叶积压在手中，我们拿什么还呢？” 就在大家会议的时候，吴秉鉴拄着拐棍进了侧室。他像一只轻手轻脚的老猫，无声无息地坐在一把花梨木椅上，隔着窗缝洗耳聆听。行商们都没有察觉到隔腔有耳。武少荣说：“这事儿不能完全归咎于邓大人，我们使了银子求他为十三行保存体面，他这才隐瞒了朝廷。要是细细追究的话，我们有贿赂公行之嫌。但是义律带兵闯到大沽告御状，把事情捅到天顶上，商欠案成了泼天大案。齐爵阁勒令我们限期还钱，立即拿出300万。潘文涛一肚子怨气，严启昌一家就欠100几十万，占了一半，可他死了由我们代偿，我们成了冤大头了。潘老爷，大清律是统摄天下的大法，士农工商联保联坐，外洋行公所的章程也写得明白，全体行商联保联坐，一户有欠全体代偿。严启昌死了，只能由大家分摊了。梁成喜一脸的苦笑：“ 我撑不住了，原本有90多万商欠，指望着承揽几笔大生意分年清偿，没想到去年禁烟，我们天宝行积压了70万担茶叶，这批货要是出不了手，我就得紧步严启昌的后尘，要么上吊，要么等着朝廷抄家清产发配新疆啊。” 谢有人说：“我也积压了40万担，就算今年恢复贸易，英商也不肯吃亏啊。去年的头等茶叶今年得压价出售。”嘿呀，马佐良怒气冲天，用手指嘟嘟嘟地敲着桌子：“我说句大实话，要是没有那么多捐书，十三行不至于走到今天。赈济修路，驻军剿匪，没完没了的摊派，谁敢抗？谁能抗啊？宗人府、粤海关各级衙门的归礼，谁敢不送啊？兵敬、探敬、守敬、丧敬，谁敢不敬啊？啊！这些银子呀，是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，风连风，谷连谷，绵延不断呐。去年停了英商贸易，那不过是最后一根稻草压弯了骆驼的腰。我没钱，只有积压在手的陈货， 严启昌死了，死得么干净啊，再也不用委屈的活着了。 易元昌在一旁也是火上浇油，今日之天下，做官人收名利而人心屈之，经商人受缠棒而人心戒之，从外洋行公所设立算起，迄今120年，先后60多家殷实商户受命充任行商，现在就剩在座的10家了，其余的都他娘垮了。朝廷停了英商贸易，义律就来邪的，你不让英国贸易，他就不让所有国家贸易，派兵船封了珠江口，哼，除了5家财大气粗经得起打壕，哪家熬得起呀？说实话，要是再不恢复贸易，我们福泰行非倒闭不可，那个时候用不着朝廷抄家清产，我他娘自个儿找根麻绳，把老婆儿孙穿成一串，一了百了。只怕我们家败人亡之后，朝廷再也找不到13户殷实商家充当行商了。13行啊，13行，是不折不扣的杀猪行啊！只要进了13行公所的大门口，多肥的猪也得落个尸骨无存。这是泣血之言，说的大家哑口无声。吴少荣不愿听于事无补的废话，神色庄肃地讲起狠话来了。刚才易老爷说13行是杀猪行，这个比喻好，但是发牢骚归发牢骚，还钱归还钱，钱与命孰轻孰重，请诸位掂量清楚。大清王法森严，300万商钱试射国家体面，搞不好就会引起一场中英大战，战火一烧，天塌地陷，诸位的财富都得付之东流。在这种事上，我奉劝诸位老爷仔细思量，千万不要糊涂一时，后悔一世啊。此事已经捅到天顶上，请大家议出一个立即还款的方案。要是拿不出钱来，七绝阁一怒之下派兵抄家清产，后悔都来不及。我不得不把丑话说在前面，商欠案是泼天大案，广利行和天宝行的商欠自己清理，卢老爷和梁老爷，你们二位就是卖茶山卖老宅卖仓房卖货站砸锅卖铁卖儿卖女，也得筹齐欠款，否则后果自担。严启昌死了，兴泰行120多万元商欠，还有20多万的利息，总计150万，由全体行商代偿。各位老爷，你们分担多少，今天就报个数目，3天内交钱。武少荣的话阴冷生硬，说的大家全都脸色发暗，心头一阵紧过一阵。卢文卫是再也抑制不住悲痛，他摘下官帽，拧下顶带，往桌上啪的一拍，一字一顿道：“13行啊，13行，有多少人为了顶戴和虚荣掉进这口陷阱了，这个总商我是当不起了，我也不配当。我卖祖宅卖茶山卖仓房卖货站。”梁成喜的眼圈红了，两团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我们梁家3代人当行商啊，累计捐书的银子不下40-50万两。可是当我们家有难的时候，朝廷怎么就不肯通融一下，拉扯一把呀？他突然捶胸顿足，啼嚎起来，滂沱的哭声

建书香中国，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，阅读加我一个。北京时间23:00。